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迎能无双主持北条章森美 系，祝大家圣诞快乐先，第一件事系啦，冇错啦，咁大家我迎林无双嘅时间啦，北条章啦， 系心美， 系心美，系啦，系啦，咁就今晚圣诞，咁就大家应该好开心啦吓，咁啊，即系就算唔喺条街度咧，咁啊，因为条街好多人啦，咁其实如果你问我咧，就其实我唔系咁中意喺呢啲咁嘅假期日子就出街嘅，我中意宁愿留翻住屋企嘅，系啊。 即系就算你话有， 我一个咁嘅人嚟嘅，即系我唔系唔中意出，唔中意唔即系我唔系唔中意出街，我只不过问题系我唔中意咁多人，系啦。 其实都系嘅，即系有时候系你会拣啲方法，即系就算你可能同朋友出街，你可能都会拣一个好啲嘅方法，好啲嘅地方，即系又可以到街节，但系咧。其实冇乜必要同逼噶嘛，有时候。 咁、你又可以去啲 cafe 度 book 个时 book 个时间，咁聚埋一齐，咁都可以玩到开心啦，系啦。 系啊， 咁啊，系啦 ，J Pong Cafe 啦，系啊，可以去我哋好耐之前讲过嗰间啦。咁、就有日本电视睇啦。嗱，讲起日本电视嗱，而家同时间咧喺日本嗰边咧做紧 Music Station 嘅 Super Live 嘅。系啦，咁就头先睇咗有Baby Metal 噶啦，系啦，亦都有好多队出咗噶啦，系啊，咁就就都好开心下嘅，系，即系我成日觉得其实如果论好睇咧，一定系我觉得啊 ，Music Station 嘅 Super Live 好睇过红白嘅，我一定系 啊，咁我真系冇得比啦。 唔系，虽然嗰、那个你话个知名度啊，嗰样嘢咁，梗系红白劲好多啦。咁但系喺我嘅立场嚟讲，我都系中意比较中意睇 Music Station 嘅 Super Live 嘅，系 咁就绝对系啊，贴近潮流好多。 你睇点睇咯，系啊，咁样。 尤其是即系我哋呢个群体嚟讲，即系通常睇开嗰啲，就喺晒度啦。 系啊，喺晒度啦。系好，咁啊，事不宜迟，咁我哋圣诞节，既然圣诞节咧，咁我哋梗要拆礼物啦。 虽然听日先系拆礼物啊，听日先系帮圣 诞。冇所谓啊，我自己买嘅咪先。咁啊。嗱，就咁攞翻嚟，我少慎笨嘅，我应该点解唔买 A 梯啦？依日嗱，讲翻呢只咩嚟嘅先？ 真系未拆噶呢个？ 未拆噶，未拆噶，嗱，睇到未拆噶？嗱，东京女子流最新嘅大碟叫 Revolution， 究竟系进化定退化咧？咁我听日听只碟就知噶啦，系啦，咁就嗱，我而家咧系会拆嘅喺大家面前。 其实 Reflection 啊 ，sorry， 你即系英文几差，有啲证明。但我而家嘅正职系要不断打一啲以英文为主嘅报价单，害死人。OK， 嗱拆咗啦吓，咁就哇好薄黐黐啦，咁就系咁嘅，系啦咁样样嘅，跟住打开，哦系有张唔知乜嘢嘅 download 噶，我谂都唔用得噶啦，系啊，因为我谂系日本国内用嘅嘢嚟嘅。 仲有一个系猜拳，我见到呢个系。 哦，佢女子流猜拳嗰啲唔知乜嘢啊嘛，算罢啦，我冇乜兴趣。咁啊，哇，唔敢开、啊，会烂噶、啊。 有啲好精致嘅包装，但系就好麻烦。 系啦， 即系好容易， 嗱只碟，嗱只碟嚟讲就喺呢度咁样样嘅啫，系啦，咁就哇，歌词喺晒度，系啦。咁就有呢、這个 歌词本同埋碟牌。 咦，三边面梦田嗰首 V D 歌竟然冇韩文、啊。唔好意思啊，你知啦，系呢啲嘢。咁就哇，呢本写真集，所谓嘅写真集其实系咁嘅啫，系啦，咁样样。 即系将所有嘢摆埋喺同一本嘢。 唔系，即系当本书咁买咯，摄着碟入去嗰张。 又有歌词，又有相，又有碟。 哦、啊。咁但系好似今次啲相好似麻麻地，系认得麻麻地，我觉得系啦，咁样样，咁样样咯。系咯，咁啊，听下点咯，只碟今晚吓，是龙是凤啊，阵间就听日就知啊。咁我系啦，咁另外系啦， 听日有报告， 听日睇下有冇爆交啦，系啦。咁就另外咧就系啦，咁啊，仲有几样嘢要讲嘅，系讲今集嘅主题之前，好多嘢讲啊。 系，即系讲下啲时即系时兴话题。 时兴话题先啦，咁啊， 全城热话， 全城热话啦， 其实全球啊， 全球热话呢个星球大战啊，哇！ 我昨天看好好看的这套戏。是啦，就是好好睇嘅，好好睇同好好睇嘅，我结论就系、是、咁我因为 经典嘅大作， 因为唔剧透得太多啦，咁我所以就唔讲太多。 系因为我见有好多朋友都话要防剧透好辛苦，因为有时可能佢哋。 但我讲到系有几好睇嘅，嗱咁首先第一样嘢，我哋以往可能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唔中意睇 3D 电影嘅人咧，你今次试下睇 3D， 咁系佢个 3D 咁系做得好好嘅，咁第一件事啦，咁第二件事就系佢个故事就出乎意料地简单啦。只不过即系你唔即系你可以系唔完全冇睇过前嗰六集入去睇都得嘅，系啦。咁但系就有睇就会好多，系啦，就系咁啦，系啦。咁就除此之外，咁第除此之外就系嗰、那个只机人真系好过瘾咯，嗰只边人系啦。咁就好值得入场睇嘅，$82-83都好值得入场睇嘅，系啦。呢套戏就你觉得值回票价噶，系啦。咁啊。仲有一样啦，咁就系、是、要讲埋啦，即系人咧系中意睇啲花生嘢嘅。咁大家如果有我哋上我哋迎林无双嘅群组啊嘅group 啊，应该系叫嗱，我哋冇开专业噶，得 group 嘅，得节目群组嘅啫，系啦。咁就我喺呢几日呢前一两日咧开始咧就喺度不断复刻啲女演员噶嘛。不斷放下啲女演員噶，唔知你有冇睇啦，心美。 唔係淨演員啊，即係藝人都有。 藝人啦，即係主要係藝人啦咁樣。但係你會發現我最後一段一定係平反翻曬噶嘛，係啦，咁樣噶，係啦，咁就唔係其實最初我唔係諗住寫咁多個嘅，我就寫諗住寫有村假純嘅啫。但係因為搞下咁啊，搞下寫埋凌麗瑤咯，咁啊搞下咁啊寫咗咁多個。 即係啲其他朋友都係咁要求你寫邊個。 係啦，咁啊大家如果想睇下係點咧，咁啊裝我哋谷咯，咁啊睇下我點樣講咯。即係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就係、是你要喜歡一或者中意一個明星或者歌手嘅時候咧，你都要知道佢缺點咧先得嘅。我覺得係咁，如果你 會有完美嘅 係啦，咁你都要包容埋佢嘅缺點咧。 通常你我自己嚟講咧，即係我。中意一個藝人咧，通常都係稱噶嘛，稱即係嗱，佢優點係邊啲，佢缺點係邊啲， 你一定 稱過之後就話，其實都係優點好啲咁 啊。係啊，你唔好去盲從咯，樣嘢就係、是。 即係好似完全唔接受人哋批評，咁就唔係咁好啦。 係啦，咁啊，話大佬今次全部我啲摯愛係咁批評，包括佢啊。系啦，咁就系咁啦，系啦，咁好啦，事不宜迟，咁今晚咧就应该就做一个好比较简单嘅，即系一个介绍啦，就系下年冬季日剧啊，2016年啊，进入2016年啊，咁啊冬季日剧嘅一个嘅介绍啦，黄金时段啦，或者有一两套嘅深夜日剧啦，咁样啦吓，咁我哋事不宜迟，咁我哋开始讲第一套就系 NHK 大河剧啊，呢个嘅真田院终于嚟啦，系啦，咁样啦，嗱。真田院就喺1月10日播啦，系啦，咁就星期日嘅夜8点啦，大河剧啦，咁大家都知啦，众所周知啦吓，咁啊读正啲音吓，咁就大河剧衰咗多年噶啦，系啦，咁就甚至乎有啲人觉得应该接埋嘅，系啦，咁就咁所以真田院其实某程度上，我觉得系NHK 要令到大河剧。花山嘅其中一個機會， 係時候要做啲嘢，係啦，再唔做啲嘢就唔掂。 係啦，咁點解嗱？其實我乜都唔講住，收尾你知唔知點解我咁講？認為真田院係 NHK 一定要將大河劇帶翻喺個原因，唔好嗱，唔計嗱，你唔計任何嘅嘢。即系 咁计乜嘢？ 你讲翻点？嗱，你谂下点解先？ 好简单，就系第一样。其实我对日本历史其实唔熟嘅，但系咁都冇理由会冇听过真田幸村呢个人物啦。即系好简单嚟讲，即系有几个好重要嘅人物都系，即系你就算唔睇关于日本历史嘅剧，又或者任何嗱，好似你睇日剧啊，睇动画。都会总会听过呢个人物啦，其实即系你会知道就系 真田幸村啦， 即系街之学文几个角色啦， 源义经啦，织田信长啦，织田信长或者织田信长啦， 咁 就德川家康啦呢啲啦， 佢拣得呢个题材，即系意思系就系话全即系日本全民都识嘅，咁就系想攞到最多嘅。收视啦，咁加埋就系、是，咁你选界艺人又系一时之选啦，又系，咁之后你要见到，至少我咁肤浅地睇啊，咁表面地呢两个好重要嘅因素，就系、是。 我就是要拿现在最 hit 的人、配合一个 最重磅的题材。 是啦，那你也讲回先啦，那今集的题目呢，其实就是讲都是广东怪剧的，因为我们现在 MyRadio 呢，就是我重温那里是 斩开了的嘛，两照斩开了。所以呢、我们会在每一节呢都会讲最重点的一套剧呢是摆入标题的。今节第一节呢是真田院的，是啦，那就、所以话给大家听先。嗱嗱是的，啱的，生命是讲得啱的，因为一来衰咗一年啦，咁其实之前亦都传过好多，就系话譬如揾啊木村拓哉做信长啦，咁、但系其实喺信长喺大学嘅历史入边咧，系做过三次噶啦，起码即系我认知啊。我认知起码两至三次噶啦，已经系咁，所以NHK 方面就觉得喂闷咗啲，咁所以就谂另一个可以做嘅一个题材，就系真田恒川啦。咁以往喺一啲嘅访问嘅入边咧，都有即系一啲嘅调查啦，冇话访问啦，一啲调查入边喺日本人心目中啊，边个想做大河剧嘅主角咧？咁其实我记得咧就系圣德太子系第一嘅，咁但可能圣德太子个时代即系唔系战国时代啦，喺呢个飞鸟时代，咁可能大家即系可能喺当代嘅日本人嚟讲，就觉得哇远咗啲，咁就所以就可能就会拣可能拣第二个，譬如话真人，即系其实真人穿嗰扎都上榜嘅。咁但係就即係啦，咁而我记得真人出第排第二定排第三添㗎，仲要係啦。咁咁所以咁当然啦，真人穿好多人都即係如果鍾意打机呀嗰啲，咁你会发觉呢光荣呢就会将佢套咗入去呢做赵云嘅。即係战国时代嘅赵云啦。即係等于信长就会套咗入去，好似即係日本战国时代嘅曹操一样。係啦。咁但係当然啦，事实系两个人嚟嘅。事实系两个好唔同嘅性格嚟嘅。即系无论系赵云同埋真人川或者曹操同埋织田信长，都系一个 唔系 喺性格上个差别好大嘅人嚟嘅，系啊，只不过我可能做嗰啲有啲嘢系好似嘅，系啊，做出嚟 遭遭遇啊嘛， 吓，即系可能做嗰啲嘢出嚟系好似嘅 ，OK， 系啦，咁咁啊，所以就有呢个感觉啦。咁嗱，除此之外啦，譬如话日本，因为真人川始终都是日本历史上面一个好著名嘅人物啦，佢系甚至乎系同呢个源义经系齐名嘅，被誉为系日本历史上嘅三大悲剧英雄啊，源义经啦、真田恒川啦，同埋楠木正成嘅，系啦，咁楠木正成系应该系再即系。是之前的，即是在日本的 南北朝的时候的的一个人来的。咁嚟緊呢，我会可能会做半集至一集呢，就会讲呢、這个希望在呢套剧播之前呢，我会讲一个战国时代的背景，等大家即是不会太深入的。等大家有个印象 concept 知道哦，战国时代是什么一回事。是啦，咁就即是可能大家深入了解，即是好了解，成日打信仰之望嗰啲，肯定觉得好肤浅㗎嗰集。但我呢我讲明嗰、一集个 target 系俾一啲完全唔识日本战国嘅人去睇嘅。 即系叫 BB 班。 係啦，系咁样嘅，係啦。咁当然大家去俾意见啦 ,ok? 我系会睇嘅，我最可以睇一套大河嘅啦，係啦。咁就但就有啲隐忧嘅。如果你问我，譬如好似话佢介人究竟能唔能够做一个真田川呢个人呢，因为即系介人俾人个印象系唔喺可能喺日本人或者我哋嘅心目中唔似真田恒川 嘅。咁其实真田恒川个印象系点样？系咩人？系点样嘅人？你可以咁讲， 比较狂、比较热血嗰种咯。 哦， 佢、 okay, 比较 冲动啊， 佢系冷啲嘅个人系啊，佢系 比较智者啊，你 系啦，佢系个冷。冷个人冷，即系点讲啊？冷冰冰少少嘅，系啦， 一齐阴阴嘴少， 系啦， 咩地嗰个， 即系嗰种啊。咁同埋就系三江起呢套剧嘅编剧，即系三江起啦。对上一次做嘅大河剧嘅新赞组咧，好似好好评，但系个收视麻麻地嘅啫。即系喺嗰阵时嚟讲，系算唔系好啊？2004年嗰阵时17.41嘅就平均，咁所以能唔能够可以带翻成个大河剧咧？系有疑问嘅。你问我，但系就系你问我，其实真田恒川四个字已经系足以令到我系会一定会睇噶，甚至乎我系为佢喺我嘅节目，喺我哋嘅节目入边，我希望系可以加多啲讲日本战国，咁大家认识多啲日本战国嘅历史添，吓、就系咁啦。咁就或者讲到呢度啦，我哋都讲咗好多啦，因为始终。重点嚟嘅呢套剧始终都系吓、，OK， 下一套， 其他嘢就等次呢嗰集啦。 系啦，好，跟住下一套啦，咁就系 TBS 啊， 日久啊，咁就係家族之刑啦吓，咁就呢张相啊，啱啱先攞翻翻嚟嘅喺网上边，咁呢套嗱，今次就香水神系啦，咁就上野树里啦，咁就虽然上野树里好耐冇见佢啦，虽然希子啦，虽然敏行啊，咁啊丰俊纯啊咁样样嘅，咁呢个系一个家庭剧，有少少爱情咁嘅款嘅， 系 啦，咁就即系话个男女主角即系阿。香水神同埋呢个 上野树里， 上野树里剧入边嘅角色都系唔想结婚嘅人嚟嘅， 都系啲事业嘅强人啦。 系啦，咁但系佢哋好似系唔知会拍拖之类咁嘅嘢啦，系啊，咁应该都系会噶啦。呢啲咁嘅事情就嗱，好老实，我觉得呢套剧系因为个男主角系香水神先摆佢做日久嘅啫。如果你问我，即系如果大家睇。金十嗰套你知点解我咁讲噶？即系唔系话偏帮乜嘢，定系但系我事实上我觉得系因为真系香水神先至系日久嘅啫。呢度系啊，咁我唔知你点睇啦，系啦呢样嘢。 就上野树里好多人即系对于我嚟讲咧，其实唔系一个好。不是特别喜欢他，即是不是说讨厌的，只不过上野树里对我来说、 他是有的一定的演技的能力的，当然是我们是不能否认的， 但只不过即对一个主观的出发就不是对我一个不是很吸引 的选角来 的演员来的，是但是其实都简单讲一个故事，就是说即两个对结婚没有兴趣，对爱情没有兴趣，但是呢 但个开头是一个 很搞笑的一个开头啦， 但是两边的家人就是这样 推波助澜要逼他们， 是啦，冇错啦，即大概是这样的。咁我觉得就因为为什么呢，其实上野树里近排在日本就比较有少少批评，咁因为佢其实大家都知道 一路都有批 喺罗丹咩之后，其实佢嗰个嗜好就麻麻地啦，大家都知啦。咁就佢喺近期同应该 Super Junior 系咪 Super Junior 啊 ？Super Junior 啊？系冇理两支韩国明星啊，大家可以补翻俾我。我记得佢 Super Junior 嘅一个成员啦，咁啊拍戏啦，咁佢又。在啲訪問度大讚呢個韓國啦，咁大家都知道，我哋都之前講過啦，你日本名藝人咁高姿態，係去蝦韓嘅時候咧，係好啦大鑊嘅。咁再加上佢之前一啲可能即係對佢一啲嘅一啲比較負面嘅印象啦，即係可能話佢喺劇組串啊嗰啲乜嘢咧，咁所以令到佢。其实那个事即系 一路以嚟嗰啲传闻啊，啲评价都唔系咁好。 系即系喺罗丹咩之后，业内人士嗰啲嘅评价唔系咁高，所以你见佢好少出嚟做戏啊，就咁解咯。系啊， 有听众补充翻系 Big Bang 嘅成员啦。 Big Bang 哦 ，OK， 唔该晒 Big Bang 嘅 T.O.P， 一人大家都知啦，大家都知啦，我连 Super Junior 都 Big Bang 都分唔到啊，原谅我啦。系啦，咁即系不过我觉得如果你话将心比己，佢自己有份拍套剧，即系有份做嗰套戏嘅时候，咁当然系会盛赞对方嘅表现，呢个系无可厚非嘅。 系， 佢都要自己去宣传套佢嘅电影啦， 系咪先？又有时啲嘢就系咁，其实本质上佢呢样嘢冇做错嘅， 系啦， 只不过就系咁啲观众啲群众佢唔系咁理性啊嘛， 系啦，佢点谂就一件事咯，即系系啦，咁有所以有时就上野树咧，我觉得系一个有啲争议性嘅一个人嚟，始终都系一个吓。即系 有实力，只不过可能各方面嘅原因 系啦，即系喺佢私底下各方面，即系嗰个系有啲过往嘅原因啦，咁样好，跟住事不宜迟啦，下一套。 下一套 哇，又系好啦，交俾你啦。 净系睇个封面都知呢套剧嘅走向系点样样啊 ？BL 系啊，就系、 是，但系日十系以男性嘅角度出发嘅。 咁就睇下啦。呢套就 NTV 日十啊，就 系日十1030啦，严格嚟讲就系、是、系、啊、 临床犯罪学者火川英生嘅推理啊。 系啦、 啊，咁、啊、其实 系 原著系小说嚟嘅，咁就系、是。咁阿斋藤工饰演嘅犯罪学者叫火川英生啦，咁就系、是、佢系一个好有少少变态嘅人嚟，即系佢系会好享受研究一个凶案点样发生，会喺犯罪现场度寻求一种快乐咁样，甚至不讳言话我有谂过杀人嘅咁样 啊，即系有犯罪嘅倾向啦。 但系就因为你佢有咁嘅倾向咧，所以佢对杀人呢样嘢系好有研究，变咗查案推理咧就好有帮助。咁花田正。然后咧就 就識一個咧，就係默默喺佢背後保護佢嘅人，就係佢係一個好冷靜嘅冷靜派嘅。 咁樣樣啊？ 係啊，咁就係話佢甚至講過話因為火川英生啊，即係齋藤君角色就係、是。可能有時候會行差踏錯，踏錯，因為可能走火入魔啊！你見到佢咁變態嘅性格啊，咁就話我就會喺度保護佢，防止佢有任何嘅差錯咁樣。咁就蛙田正孝個角色個名字就叫有西川有西啊。咁其實呢個名咧， 有西川有西 係啦。佢呢個名字其實係原作者嘅名嚟，一模一樣嘅。咁就係好明顯嘅一套。BL 走向的劇啊，咁就其他演員有優香同山本美月嘅。 嗯， 咁其實 講翻套戲先，嗱呢套我麻麻地噶，咁就一係大家都知啦，佢唔知 NTV 劇嚟緊呢個 NTV 其實個吸引力好低，即係對比上一次，一係點解個成一個好強烈嘅對比？系啊，即系因为你过啱先过去嗰季，我都话 NT 哇真系劲啊，三套都想睇啊，而家呢三套都麻麻地，一阵你都会讲啊， 系啊，真系大镬吓，咁就普普通通啊，就叫做角色本身嘅就唔担心，或者蛙田正孝都系即系近来都好受认同啦，咁但系故事方面系怪怪地咯，即系有少少。 未必嘅，可能到时又会有啲唔同嘅，即系有啲唔同嘅效果出嚟嘅。 我谂呢套系中意嘅人会好中意，即系好似好废话，但系其实即系佢呢个咁嘅 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好废。 系啊，邪有少邪门嘅一个推理剧咯，叫做。 可能会好似之前嗰套系咪 S T 啊？嗰套 系， 可能好似嗰套咁，即系藤原龙也做嗰套咧。 嗰套都好受欢迎嘅，即系 喺妇女界。 系啊，咁呢套咁唔出奇，咁佢嘅角色设定都系应该系受欢迎嘅。 好啦，咁我哋下一套啦，星期一啦，系啊。咁星期一就可能會重頭少少啦，我哋應該直落去去到尾㗎啦，係啦。好啦，咁呢套呢就另一套都會係月九，我哋係會睇啦，咁樣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富士百般不是，撲兩街富士嚟嘅，而家我哋講到咁，但係其實嗱，我再重申一句，富士呢個台而家係好撲街，但係佢係有。我覺得仍然係，我再重申一次，佢哋係有仍然係有做拍到一套好劇嘅可能嘅。系啦，只不过佢侧边其他嘢做实在太乸扑街啦，系啦，即系有即系喺嗰个形象工程嗰度太差， 即系 PR 嗰方面 ，PR 啦，同埋新闻嗰方面做得太差，令以致到佢而家嘅收视咧已经系低过 Teledong 噶啦，喺黄金时段系啦，咁你其实系好可悲嘅一件事嘅，Teledong 因为系地区嘅电视台嚟嘅，大家都知道系。 咁就 交俾你啦。 咁其实呢个剧咧就叫即系有一日回想翻呢个爱情就一定会流泪，同埋呢个咁冗长嘅剧名啊， 好冗长啦。有啲人会谂住啊，会纵使如此也要活下去咧咁啊。 不过剧名冗长就不一定唔好睇嘅，咁就冇所谓。 Sorry， 假记唔记得有一套是你教我最重要的事啊？啊！ 咁就睇下会唔会啲人拣清咗呢套剧系咩啦？演员方面咁就画面见到啦，咁就有 川嘉信、 高良健，其他演员有高田中希、板口健太郎、深川葵、西岛龙云， 好多嘅新进嘅演员啦，当代新进嘅演员啦。 咁就其实故事都几悲惨嘅，可以咁讲，即系讲嗰度系啊。 其实今季咧好多好悲惨嘅剧你睇。 系啊。即系应该设定上面一开始已经系 改编， 一开始已经系哇咁凄惨啊你咁啊，就嗱有川嘉人饰演嘅主角啊叫杉原音就系即系细细个已经亡母啦，已经母亲已经死咗， 系啦冇咗阿妈啦，好惨。 系跟住就跟随养父母就喺北海道长大啦咁啊，但系呢个养父母其实家境都唔系咁好噶啦，咁就 冇有冇话虐待佢嗰啲咩嘢啊冇咯 但系就即系嗱，我简单睇简介就系属于一个。唔係咁特別愛錫佢，即係會嗱，我講埋咧就係話養母就長期即係已經係去到而家啦，即係現代嘅時候已經係病倒在床，需要看護啦，咁有專家純咪出去即係養家嗰啲咁，即係你唔可以話養父母錯嘅，只不過咁係會令到 即係其實或者咁講啦，會唔會養父母其實唔係唔中意佢，只不過喺一個能力上係未能做到， 同埋就可能始終唔係自己出啦，咁就 係 就普普通通咁啦。咁 所以就有村家臣是好，即系养街好辛苦啦咁样。咁另外一个高良健其实都差唔多嘅，佢系即系啲系一个好天真、好淳朴嘅一个，好天真、好傻嘅一个搬运工人嚟嘅。 咁佢就咁系咪好似阿边个咁咧？今季嗰、那个 佢系出到东京度打工嘅，咁就 咁但系咪要做正义嘅使者？ 搬运工人，咁搬运公司其实就系摆明系利用佢压榨佢，即系做黑工，即系。即系工时又长啊，跟住人工又低啊，咁样，但系又佢肯做肯挨、啊，咁就因为佢目标系想买田嘅，咁就佢又同 买田 系啊，佢买翻屋企买田啊，做即系翻老家嗰啲咧，咁、啊、就咁佢女友就系阿高年充希啦， 成个古仔 系啊，就喺个好细嘅房间，即系住一间好细嘅屋啦，咁样咁就奋斗咁。板口健太郎就是他一个可以说损友，咁有一日去咗北海道旅行，咁我执咗袋翻嚟，唔知点解，跟住袋入面有封信，咁嗰封信就系阿有村家臣角色啊参完音社，咁就呢个好天真嘅高良健咧就话啊要还翻俾佢啊，咁呢个袋系佢，跟住就咁啊揸住架车去咗北海道啊。 哦，那个故仔就系咁啊， 即系第一集嘅故事， 即系讲大个故仔， 所有嘢就系咁样发生。 首先第一件事啦，嗱呢套剧你听到个演员阵容方面就，其实我听唔到有几惨嘅个故仔就，即系只不过个出身就可能比较 艰苦啲， 艰苦少少啦咁讲啦。可能佢去到好似之后好似呢个仲思如此系胡下去咁都唔出奇。咁嗱，所以就頭先我講咗啦，佢演員嗰方面有好大量嘅新人啦，譬如話森川葵啊，係咪高堅充希啊？高堅充希都唔係新嘅啦，有村假純啦、啊，高良健呢啲都係都比較近期比較聽嘅一個嘅演員嘅名字啦，咁樣樣。嗱咁講，即係我都喺可能喺 Facebook 都講過噶啦，咁我或者有啲人冇 join Facebook， 我講多次就係、是、有村假純可以話，即係我覺得啊，係可以話係呢一輩，即係同佢同輩入面係最而家嚟講能夠可以擔到正，即係孭到飛嘅一個女演員咯。 嗯， 係啦，我覺得係啦。咁但係唔知你同唔同意啦？咁樣，但係我覺得。即系而家暂时嚟讲就系有村架顺咯。 即系我觉得佢就演技方面其实又唔系话，唔系话出色嘅，即系都系普普通通。但系就叫做做乜嘢咧？即系做乜嘢角色都好啦，都系有翻咁上下。 即系稳定， 系叫稳定 嘅，即系唔会话好差，亦都唔系好好嗰种咯。系啊，咁当然你话可能好期待嗰位能年零内，咁能年零内佢出翻嚟先讲啦。 系唔即系讲呢啲啊？ 你唔好话得罪讲句啦，你出翻嚟先讲。 咁你都冇作品点评价你啫？系咪先？ 系啊，咁但系当然我系唔会怀疑你嘅能够担起成套剧嘅能力。咁你到托海女都担得起啦，系咪先？咁係囉，咁但係而家你身邊當年同你做配角嗰啲，而家個個都多嘢做過你咁樣，係囉咁樣。 唔係話多咁樣冇，即係零咁樣。 係呀，咁但係其他人有嘢做嘛。 咁點樣俾，即係等於你參加考試你又唔考邊有分數。 但個個考會考。係囉，高唔高分一件事，就好似從今沒休咁，高唔高分一件事。但 係考個40分佢都多你咁多你係咪。 係呀，係呀，咁樣囉。咁 係我搞啲 啦。係呀，咁個問題就係呢度。咁我觉得即係我都係成日嗰句啦，就村假顺其实係始终有一班即係 J 加 fans 係麻麻地佢嘅，我知嘅。咁因为其实佢未红嗰时候我已经睇过啲网页係日本人寫嘅，係黑得佢好劲嘅，嗰啲係 J 加 fans 嚟嘅。係呀，咁所以就係囉，咁一个人红就自然就多风雨噶啦， 同埋另外就可能日本都有啲人觉得佢太多广告，即系 视觉疲劳咯，又系嗰样。咁但系始终都系嗰句，你想睇佢多啊，定系睇下睇下边个先？ 好简单，你视觉疲劳有得俾人疲劳都好啊，系嘛？吓，即系有时就咁，你攞到嗰个曝光率，就赚到噶啦。 系啊，即系好似光你彩牙咁啫嘛。 系啊， 即系嗱， 钱二，即系都系嗰个钱二代。 嗱，即系嗱，我老实讲。你宁愿俾有村假纯视觉疲劳，定系宁愿俾光力彩牙有村光力彩牙视觉疲劳先？任你拣。 唔系，同埋就系你两个极端，你情愿梗要视觉疲劳好过消失于人前啦，系嘛？ 心美，你唔好咁啊！ 我哋个谷好多能年嘅咯。 唔系，我都唔系我离身，我都中意能年零内，我都睇海女人。 系啊， 但问题你真系冇嘢冇作品，咁啊，你唔系一个竞技场。 系，明白明白明白。嗱咁嗱 ，fair 讲句， 系啊， 能年零内其实我一做戏咧有潜质嘅，我有睇佢度海月姬咧 ，OK 嘅。 即系有时就系，即系好似你成日复刻咁。其实我唔系唔中意能年，我都中意。 但系讲事实啊嘛，只系要 即系以事论事啫，都 系啦系啦。OK 嗱，咁嗱 套剧嗱呢套剧系会睇嘅。咁讲到底，系讲讲下讲能年年内，即系撞鬼嚟。套剧我哋会睇嘅呢套剧，咁可能会好灰暗。 其实我未必。 嗱、OK， 得冇问题。收视可能会好低，但系亦都有机会系低收。好评嘅呢套嘅， 或者叫做稳定，我觉得可能会稳定咁样，就唔系好好嘅收视，但系会 keep 住 似问题餐厅咁咯，好似之前板鱼二，板鱼二都系咁上下噶啦。OK， 好，今次呢一节休息到呢度，下一节再翻嚟讲其他嘅剧。